欢迎来到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今天又到了八卦时间，又要到八卦杂志的编辑部去了啊。八卦杂志这个产业竞争蛮激烈的。 对，所以狗仔队们都花费心思去挖新闻 啊，然后编辑要这个煞费苦心的把新闻炒得更加有爆炸性啊。 对， 那我们看看今天在八卦杂志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问题就问你，我们的八卦杂志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然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个麻烦啊？那第二题呢，就是他们想了什么应对的方法？什么策略来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预习题是具体这个策略要怎么去执行，要怎么去做，对吧？ 对。 那其实一看今天的题目呢，你也知道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了。看你题目是什么？ 题目是窃听门事件，一个很耸动的标题。 对，窃听门啊，这个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来自于美国尼克松时期的那个水门事件。 对的。 那之后呢，任何这样比较我觉得丑闻 对不太光彩的事情，我们都会叫它什么什么门事件。 哎，那还有什么门啊你可以想到的？ 比如说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央视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叫黄健翔，他在解说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那场足球赛的时候，他就非常疯狂，然后这个事件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们就叫它解说门事件。 嗯，然后最近中国还有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阿里巴巴，然后呢上面好像卖鱼翅啊什么，人家就说它不环保不保护动物，然后这个事情叫做鱼翅门事件。 对，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词语窃听门啊，这个门的用法。那刚刚呢你也用到了耸动这个词，耸动是什么意思呢？ 耸动是说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事情， 而且是不是有就故意去煽动，故意去挑衅的意思啊？ 对，它主要是去挑动一些别人的一些很高的情绪。 嗯，这个词是稍微有点贬义的。 对 吧， 不太好的。 嗯，比较贬义的啊，耸动。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用法，是走什么什么路线。 对话里面是说走低价路线，它是说这些杂志呢它的一个策略是低价的。 嗯，就是靠便宜哈。 有的公司它也会采取什么走高端产品的路线， 哎， 就是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对，所以走什么什么路线就是说你实行什么样的一种政策。 对 吧， 策略。 策略，没错。经常看到走性感路线啦。 对， 这个都是你自己可以灵活运用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够呛。够呛， 够呛的意思和够瘦的意思是一样的。 瘦就是那个承受，受不了的瘦。 对，那么它是说超过了人的忍受能力，也就是说很让人受不了。 这个呛其实就是像你咳嗽的那个动作，对吧？ 对， 我们说吃了很辣的东西，很刺激的， 然后呛到了。 对，会呛到，够呛，你被呛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对， 足够呛了肯定是很难受的嘛。 嗯，然后它也可以和一些形容词一起用，比如说累得够呛。 这个形容词基本上也是比较贬义的，对吧？ 对，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实在好得够呛。因为好东西我们都喜欢的嘛，不会受不了。好，那还有一个买账。买账， 买账的意思呢是说承认对方的长处，也就是肯定别人的努力。 对， 我服了他了。 哎，对，就是我服了你。你也可以说我很买你的账。 对 吧。那我们还有一个否定，就是不买账，他做的一些事情不能让你接受和幸福，这个叫做不买账。 对、 那还有一个杀手锏。杀手锏， 以前人们经常说是撒手锏。 哎，撒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就是扔出去那样一个动作、 手放开扔出去啊。那么杀手锏和撒手锏是可以互相交替使用的。 对的。 那么锏是什么东西呢？ 锏呢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它一般是拿在手里面打击对方的 啊。 如果你把这个锏扔出去的话，对方肯定意料不到，所以他肯定就会受伤失败。 所以杀手锏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致命的武器、对吧，可以伤害到对方，可以取胜的绝招，这个叫杀手锏。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摸底细。摸底细， 底细呢是说人和事物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情况， 就是别人一般不太知道的。 嗯，那么你要去摸，这个动词也很形象啊，就是要很仔细的 去了解， 去 调查。 调查，没错，把底细摸一下啊。嗯，我们再看一个用法，何方神圣，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 我经常在西游记里面看到这一句话。 嗯， 就说哎，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 对对对，何方就是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的意思。 对，嗯， 然后神圣呢就是形容 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 对对对，当然这个词现在也可以在比较轻松开玩笑的语境里面使用。 对， 再接下来一个用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故事，就是拜倒在某某人的石榴裙下。 嗯，他现在的一个意思是说男的被女的 迷倒了。 对， 嗯，拜倒在某人的石榴裙下。但这个故事的起源和杨贵妃有关是吗？ 嗯，杨贵妃呢是我们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哎， 因为皇帝非常宠爱她，所以就不太关心国事 啊。所以那些大臣就很不满意，觉得杨贵妃就咱们中国人说的红颜祸水。 对，专门来迷惑我们的皇帝。 对，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喜欢她，也不尊重她。 嗯， 那么杨贵妃当然就很生气了，就去和皇帝说啊，这样不行。结果呢皇帝就下了一条新的命令，说大臣以后看到她都要向她就是跪拜。 嗯，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拜倒在什么人的石榴裙下。 嗯，那么这个石榴裙就一种裙子，石榴颜色的。 对，非常的鲜艳。 哎，是杨贵妃 很喜欢穿的一种裙子。 那我们看一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发生的事情，就是蹲监狱。蹲监狱， 对，这个动词非常有意思，就是一双腿弯下去那个动作。 所以在监狱里你不一定天天是蹲着的，但是蹲很难受嘛。 对，所以就来形容坐牢。 对，蹲监狱啊，也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较口语化的说法。 对， 那我们最后再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哎呀，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来了。 对，所以这个机是机会的机啊。嗯，不可以失去，失去了呢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就经常用这个词来提醒对方说，哎，机会很难得，要抓紧，不能错过。 嗯，没错。那我们赶快听听今天的对话，也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不行啊，最近我们的销量一直在下滑，几本新杂志走低价路线，而且新闻越做越耸动，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要够呛了。 我们做的新闻也挺有爆炸性的，读者怎么不买账呢？真是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情多着呢，不过你也别怕，我们有杀手锏。 对了，梁朝伟和咱们的实习生， 本来我想放长线钓大鱼的，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出击了。 你是说下周就把照片登出来？ 嗯，而且一定要头版头条。哎，你赶快把我们这个实习生的底细摸一下，公众肯定好奇他是何方神圣，居然能让梁朝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好，我马上找他聊一下。 笨啊，怎么能让他知道呢？他十有八九不会配合我们的。 对，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如果能窃听他的电话就好了。 这招妙，我们放窃听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不过窃听他人隐私是犯法的吧？我可不想为了这个蹲监狱。 哪会那么严重，真这样的话我们做这行这么多年，少说也要判个无期徒刑。 你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我们已经投身八卦事业那么久了。 行了，别追忆了，快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否则我们很快要变成历史了。 先去摸摸底，然后窃听他的电话，派社里最精英的狗仔团队去跟他，24小时跟踪，不能放过一点机会。 嗯，你看，你只要用心，好点子就哗哗的来。 有你做榜样嘛。 好了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行动吧。这个星期我们就全力做这条新闻，其他的过得去就行。 好，我立马就去摸清他的底细。 嗯，康妮啊，八卦杂志今天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它的销售量一直在下滑。 哦，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几本新杂志呢做得非常好， 他们走了低价路线、而且新闻呢也是越做越耸动。 一般这个表面看起来越耸动的越没有实质哈。 但是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吸引别人的眼球。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想了什么应对的方法呢？ 他们就想到了上次的一个点子，做梁朝伟和他们编辑部的女实习生的一个故事。 但是以前的策略是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不要那么早把这个新闻登出来，是吧？ 对。 但现在没办法了，说形势逼人，不得不出击了啊。那具体要怎么来行动呢？ 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窃听他的电话。 窃听门事件， 对， 就要发生了哈。然后除了窃听以外呢，还要派最精英的狗仔团去24小时的跟踪他啊，不能放过一点点的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当中一个编辑说的蛮好玩的，哎呀，这不是犯法吧？可不想为这个蹲监狱啊。 另一个人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少说也要判个无期徒刑。 对对对，已经投身八卦事业那么久了， 对， 哎，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金盆洗手。 不知道， 金盆洗手的意思就是你不再干坏事了，对吧？从良了。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不行啊，最近我们的销量一直在下滑，几本新杂志走低价路线，而且新闻越做越耸动，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要够呛了。 我们做的新闻也挺有爆炸性的，读者怎么不买账呢？真是想不通。 想不通的事情多着呢，不过你也别怕，我们有杀手锏。 对了，梁朝伟和咱们的实习生， 本来我想放长线钓大鱼的，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出击了。 你是说下周就把照片登出来？ 而且一定要头版头条。哎，你赶快把我们这个实习生的底细摸一下，公众肯定好奇他是何方神圣，居然能让梁朝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好，我马上找他聊一下。 笨啊，怎么能让他知道呢？他十有八九不会配合我们的。 对，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如果能窃听他的电话就好了。 这招妙，我们放窃听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不过窃听他人隐私是犯法的吧？我可不想为了这个蹲监狱。 哪会那么严重，真这样的话，我们做这行这么多年，少说也要判个无期徒刑。 你这么一说才想起来，我们已经投身八卦事业那么久了。 行了，别追忆了，快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否则我们很快要变成历史了。 先去摸摸底，然后窃听他的电话，派社里最精英的狗仔团队去跟他，24小时跟踪，不能放过一点机会。 你看，你只要用心，好点子就哗哗的来。 有你做榜样嘛。 好了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行动吧。这个星期我们就全力做这条新闻，其他的过得去就行。 好，我立马就去摸清他的底细。 康妮，你觉得八卦杂志社是不是真这样工作啊？ 不知道哎，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其实你在这个书报亭的话，发现可能最多的还是八卦杂志啊。 因为可以丰富大家的娱乐生活。 或者我们都是那么喜欢去窥探别人隐私的一群人。 对，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都欢迎到 ChinesePod.com， 下次再见。 再见。